锵锵三人行。那么前两天不是伊春空难出来以后呢，据说当时是这个机长是幸存活下来，但重伤。然后这两天呢，我们看民航就说，国家民航总局那局长李家祥就说了，说在查着关于这个飞行员资质啊，说有二三百位飞行员资质造假，其中有130多位都是深航的。那么曾经有媒体就评论说，说这个盲目这个扩张啊，说牛是得一头一头的生，说这个飞行员的这个飞行时间也得一下一下。那么这样一来就酿成了很大一个航空的一个隐患在里面。我昨天在网上看有人说我们带瓶水都往查房带，你们就拿我们的儿媳飞行员这个资历造假，哎，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就越来越大了。 他这个造假是这些人自己把假的东西拿上去呢？ 他可以写，就你比如说你的飞行时间是2000小时，那我就可以写成3000小时，也没人管，睁一眼闭一眼。 而且以前受过什么训练，他都完全可以作假嘛，什么乱七八糟。简单来说，他本来没有资格来开这种飞机的，他开了，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啊，其实我没有太意外哈，因为我们在香港几乎每天看新闻，有一半的中国新闻都是说最新发现什么东西作假。我们在香港看新闻，在中国版的新闻都是这样哈，没有太大的意外。可是我们马上会想到说，作假之后呢，发现作假之后会怎么办？怎么对待这些人哈？我们目前看到的新闻是说 ，OK， 发现作假了，好了，要他们重新接受训练，重新考核。那我一看这样啊，子东老师啊，我也觉得不对劲了。那给我的话，我一定作假了。原来这个 成本这么低 啊？对，根本没成本嘛。我作假，你发现了，你拒绝我当初报考的时候啊，那没问题啊。 其实我觉得你说这种造假的，做完假之后了，东方事发的结果，我觉得还是好的。有时候它就成一个罗生门了，说不清楚了。你比如曹操墓这个造假，我先讲曹操墓。他们说是这样的，说那古墓古尸在这躺着呢，进来两个人。古尸蹭着坐着，说你们是谁？说我们是考古学家，古墓古尸躺下来。后来不对，说你们干嘛来了？说我们来考古来了，要躺下来。这古尸说是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那你们找我干嘛？然后这俩就说你不是曹操？古尸哇就躺下来。然后那位说。 牙承认了吧 这样就算了。 结果你看现在曹操的墓现在就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现在有人说是真的，有人说是假的，然后扑朔迷离。就是曹操墓真假现在不重要，这个案子本身你觉得很有意思，像个惊悚小说，炫技小说了。 而且这个事情啊，使我想起前些年一个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周振龙那个事情。周振龙那个事情最精彩的场面就是说，有个人说这个肯定是假的，要是那个老虎是真的话，我这个人头落地。然后周振龙也说嘛，对不对？假如这个老虎是假的话，我提着脑袋。都以性命来担保，我当时就困惑了。我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人这是怎么会到了？ 我到底敢相信哪一家？总有一家的人头落地， 总有一家是人头落地啊。这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就是说两个人都真的认为他相信的是对的，那这种还可以 理解， 但事后呢，你发现其实有一方呢，其实是知道他是假的，就还在这里发誓，这个我就深深在想，这个是什么道理了，这个是就是一个人发誓，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发誓哈。发誓照理说是我们的这个诚信里面的一个底线， 独誓，尤其独誓， 因为通常呢，我们来保证一个东西，比方说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时候，我通常有几个保证。第一个说我是什么研究员，我是什么领导， 专家， 我是专家，我是考古的什么啊，我以我的专业资格或者政治地位来担保，这是第一层。第二层就是说，你看这是真的，要不是真的我给你10万块，那这是真金白银，很清楚。第三种就是说，要不是真的，天什么天大雾雷劈啊！我变成一只虫啊！等等， 是不是有孩子没屁眼啊？就这种， 这个东西。后来我在想，为什么可以发誓发到这么一个地步呢？后来我基本总结了一下，发誓啊，都是发自己。都是发不可能的事情。比方说，他说天打五雷轰，还有什么提着脑袋？你看，像孩子没屁眼这个事情还都比较少了。很少人发誓发到他父母头上的。 其实你说成本很低，你看前段时间紫金矿业，你记得吗？紫金矿业不是有人媒体报道说他在给媒体发封口费吗？当时紫金矿业宣传部长就说了嘛，说如果 我要是我们要给了这个封口费了，那么我的腿大腿就被人卸去，对，爱谁卸谁卸。结果前联 S 新闻出版署就出来说了，说的确他是给这个媒体封口费了，而且媒体上交了。那现在谁去卸他大腿？子东吗？ 没有成本嘛， 没成本。 他对广东人说的这个发誓就像吃生菜嘛， 啊对对对，为啥当吃生菜？ 当吃生菜嘛，应该当吃生菜了，因为他发的越大。越不能兑现、你说今天你能去杀周正龙吗？说你脑袋做不到，但是你看他有道德底线，基本上很少发说什么我爸爸我妈妈会怎么样，他连发誓的时候心里要是他知道是假的话，他这条是发不了， 因为这个这有成本的、这个除了是道德底线之外哈， 伦理 没有成本，那不仅是伦理，当我发誓用我爸妈发誓的时候，我爸妈听见会来打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不能这样，不能得罪他、因为别人不会打你，你爸妈会骂你，你还是怕你爸妈的。可是子东你说发誓的问题啊，令我想起好几年前我在潘家园我经常讲这个故事，去了一天潘家园，买了十个东西，结果拿了11个假货回家。对， 因为谁让你去潘家园 啊？我自己发誓。那我呢，马老师啊，我拿了11个假货啊，因为您他找给我的人民币都是假的。我觉得道义有道哈、他完全非常统一啊，可是省，对不对？他卖假货，假人民币啊，回来发誓的问题，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假货是买一个杯啊，他告诉我是什么清代的杯子哈、那个女老板真的发誓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整个店都在这里，我18代三代祖宗牌位在这里啊，我敢卖假货给你吗？怎么就这样把我骗了？可是我后来也惭愧。那、为什么我不敢回去找他算账呢？这个就像我刚说的那个飞行员作假一样哈、世界上有人作假，有人行骗，我们可以理解，这个不是天堂，尤其是中国 啊，对对不对？ 问题是之后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完全没有成本的啊！发现你作假，还给你考核，还给你训练，而不是说把你全部开除，甚至抓你去坐牢啊！你这样才能让事情不再发生嘛。其实我们有责任，包括我说，那被人家骗了，我就笑了就算了， 我 应该去找他算账。 他在夸自个儿，说自个儿宽容，因为有句话不说，宽容最大的好处是施予者获利嘛，对吧？啊，但有时候宽容就是种纵容，是吧？ 对，纵容了。 好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继续来聊。其实刚刚说的造假，就不得不提的韩国。前两天说有消息说，韩国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能够玉玺国玺，说那个有点质量，就是有点瑕疵了，怎么办？重新做一个，就是交给了一位，一位说我们家祖宗多少代做玉玺的，然后说国家给拨了点钱，这个黄金才做，说我们家用的祖传的工艺啊，在那个老字号的窑里做。后来韩国媒体一去发现。不是那么回事，其实在小作坊里做的，而且他把那个偷工减料，把做那个剩下的那个金子啊，又做成别的小徽章，就跟贵族高官了。其实韩国不仅这个造假，韩国最著名造假是来自于割双眼皮、隆胸这个 整形 啊，这也算一种造假不是？ 他们而且有技术水平，不是意大利的名牌，在那个首尔专门有一个商场是卖 A 货嘛， 对， 他们就是专门卖， 就是以做的像为来。 但我告诉你，我是 A 货，我不是。 他告诉我也很贵哦，你比方1万块的包，他那里也要卖1-2千块，但是他就是做的，你来比的话，就真的就是假乱真。他那个造假的专业水平比较高。不过刚才那个，因为我们其实讲了这个造假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过去讲，现在讲，将来年年月月都要讲，因为一直在存在。但是从法治的角度，从文化的角度，刚才那个家辉讲的这个法治的角度，其实非常非常重要。香港的坐车头等舱啊，你要是进去，你就算你不知道，你进去了，你没有这个卡度过，要罚很贵的钱，文涛就被罚过一次，心痛的要命。他不是说你坐错了你就补票，中国有很多火车啊，上去你没票上去。没发现没事，发现了就补票。这么一个制度，那就是叫你违反规则的成本太低。 对，让你啊，这个成本要高到一个地步，让你不敢啊，不敢去犯。还有前面的查考核的程序，当然要做好哈、我们香港是怎么弄的？子东一定知道说，我们去私人机构也好哈、公家机构更是哈、你进去。 工作一个岗位哈，你进去人事部门要你什么？不仅把大学的学历啊、那个证书啊交出来，还要把你中学的毕业证书成绩表都交出来的。我还记得我十多年前刚从美国读完书回香港，有点不太习惯哈，因为我进去一个媒体工作哈，我博士都读完了，对不对？人事部门那个小姐小妹跑来找我，哎，马先生，你博士文凭有了啊，大学硕士文凭有了，芝加哥大学，然后硕士文凭，本科生文凭，台湾大学有了。那请问你的中学文凭在哪里？我说有没有搞错？我没有中学毕业，我怎么拿博士学位哈？这个非常荒谬了。可是到最后吵了半天，还是需要拿啊，要需要拿，他还去考核啊，他还打电话去我的中学啊，去考核，这个严格的把关啊，我觉得这一点是香港社会的美好的一个方面。 所以你刚刚说的假，其实呢就是内地老说假冒伪劣，就是我发现这个假冒伪劣它是连着的，它是步步紧密，然后步步的发展会到那个，你比如像这个学历啊，假学历，对吧？前段时间我们也在说很多假学历。其实，在内地啊，这个一个做学问，或者是获得学历，有时候是很容易事情。在很多有的高校，我知道是那种是，我是硕导或博导，你是学生，可能是学生帮导师写文章，导师来获得自己的，或者直接是导师抄学生的文章，那学生也就只能是自认倒霉。就这个情况是很多的，而到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。你看，像现在说的汪辉那个学术作家等等，到现在就大家都好像是都无所谓，就是那个归打嘴仗归打嘴仗，但是不会落了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惩罚惩戒或者一个警告的一个措施，没有。 从心理上来讲，中国人呢他也比较不在乎这套规范，他觉得那些有文凭也不一定好，有很多人常常你一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马上换一个角度来谈，你教授水平也不一定比学生高，对不对啊？你有文凭，你真的考过的飞机开的还没不一定有我的开的好，这话题就转换了。所以这样呢就给很多人的作假有个心理依据，其实我假的不一定比真的差，那很多人这个是一条心理依据。但关键还是在法规上，关键还是在文字上的作假罚得很轻。 就你说这点啊，我觉得学历假文章假倒可以理解，那你说别假药假食品，就比如说假服装这个东西无所谓，但假药假食品这 也不能说， 但是呢我说就是在目前啊，我们要退而求其次来说，对吧？那个你比如假酱油假辣椒面各种各样假的是吃的这种进口或食品啊，包括假奶粉这些，那这些东西如果你要不用重点去给它加大它成本，那你就 你最简单的，你像飞行员， 那他能这么做，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 对，没有，这个飞行员当然重要哈，我们当然还是可以分等级了，像健康的影响健康的东西，罚这个罚则是全世界都是很重的，因为直接影响健康嘛哈。现在问题是说，比方说大家的思考啊，往往是就像启东说，替那个事情啊找一个说法。比方说那个飞行员造假的事情啊，除了法治后来没有惩罚以外，后来我看到网上也好，内地媒体的讨论也好，是说来解释说，因为航空公司航空产业扩展得太快了，哪来那么多人啊，所以只好这样了，所以现在要培训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 对。可是我们想一下，全世界很多亚洲特别亚洲的城市航空产业这十年也是扩展得很快啊，人家怎么找飞行员？你就请外国的来啊， 他们要省钱嘛， 对，你要检讨这个制度为什么要省钱，或者说是不是排外，或者说种种的理由，为什么不能请人家来呢？好，我觉得要从那个制度那个角度来看。 我真是没想到飞行员说人数不够，我以为中国的飞行员是很多很多多出来的。 多线飞行员去我大概还有一万多吧，还有一万多的缺口呢。 哦，我以为中国飞行员很多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过有个节目出来很多美女飞行员，对不对？我心想，这么多漂亮的美女飞行员跟选美一样，他们要在多大的基础上选？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个选起来以后，你看，而且我现在想，这个选的机制过程，假如另外一个女的她飞得非常好， 就是不漂亮， 可是 就是没他鼻子长得高，那就没法飞天安门上面了啊！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公平呢？我当时还在想的，哦，原来还有缺口。 嗯， 我也不晓得，我跟你的感觉一样，我以为很多。每次我在北京啊坐计程车，我都以为那个司机是开飞机的，乱开。不仅是北京啊，深圳、上海都是这样，哇，乱开，好像开飞机一样。其实这个情况啊，在几十年前的台湾发生过。以前是台湾是华航嘛垄断了，华航一直被人家很多批评。 华航小姐， 华航 漂亮吧？ 是吗？因为旗袍漂亮， 应该到北京去参加飞行员的。 因为哎，那个空中小姐是旗袍漂亮，不是他们漂亮。 这个这 不是旗袍里面的， 在内地啊，一般一穿旗袍旗袍，说警告你小心点，别看得跟迎宾小姐一样，因为那酒楼的迎宾都穿大的红旗袍嘛。好，前两分钟先往这吧，继续聊。所以刚才你把问题归结到这个制度这儿啊，哎，我就觉得可能会陷入一个很魔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当中，就是你比如说你把它归在制度上，那么制度一定是人定的，对吧？可能你是定制度的啊，可能我们是共同参与制度，但也许呢，就是你可能你受害者，你想让这个制度更严格，但是可能我们还在想留点吧，留点吧，万一哪天咱们要是犯事了，所以这个制度刚性它本身的从结构上就是不是特别。成熟啊， 是这样，制度 大家都想给自个儿留一手， 不，这关键是这样，制度如果定得越死板越严格呢，执行者就是官员呢权力就越小，制度越松，法纪那个宽度越大呢，执行者的权力就越大，你明白这个诀窍了没有？所以有的人说是宽法严刑，有的人说是严法宽刑，中国现在是严法宽刑，法很严的，你理个头发洗个头都可能犯罪的，但是执行的很宽，飞行员出差错了还可以补考，你明白？那么这个严法宽刑，执行者手里就很大的权力，很大的权力可以化为很大的利益， 权力寻租了， 你明白吧？假如说规矩定的那都那么死，那我执行的人，你看你任何事情，你一个找条文，你香港公务员， 所以你看你 那油水呀、 啊。所以子龙，刚你说这点啊， 经济 你刚说 政治后面的 经济，你刚说这点是有问题的。你比如刚刚我们说二三百位这个飞行员不合格，莫非你都辞退吗？那辞退你还坐不坐飞机了？ 那辞退就 当然有办法了， 你还坐不坐飞机了？ 没有，当我这件事，哎哎，马老师啊，这是我刚说了，往往思考就只能往这个方向走，那就事情永远改变不了了。当然你要去处理的时候，你整个配套嘛哈，一定是有方法，在全世界都可以找飞行员了，都可以要找得到了。香港就还有一堆都是老外，你找老外嘛哈。然后你辞退的时候，一定有个步骤哈，有个程序，可是说一定要有惩罚是有的，不然的。话以后大家来申请的话，我一定也是造假的。我指定我们明天就去申请了，反正到我们这个年纪开开飞机也行哈。其实开飞机不难的、啊，我们在家玩一下电视游戏机，玩了20个钟头以后都会开飞机哈。所以说，他一定要防止我们这种人，要提高那个成本哈。当然还是回到制度问题，指定说的制度哈，还有另外一个制度以外的制度，就是说要有另外一个制度来监控这个制度，来确定这个制度能够执行。比方说有这个制度，可是就突然那个董事长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就这次的，对对对对，你要有另外一个制度来控制，说不可以，英文叫 check and balance， 平行了、平衡了哈，你要来控制这个董事长，就算你是老板。都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做哈，要这样平衡哈。这个往往这个呢，除了有企业运作的制度以外呢，还要有司法制度。最后是整个社会的后盾。有什么事情呢？政府或说司法机关会看着你，不能给你说自己关起门来这样做就行哈。 制度还不单是制度的问题，制度这个中间有漏洞，不仅坏事，而且坏人心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哈，内地现在流行的红包制度，医院里边你开刀什么都，我前不久也住了医院，我还没到要开刀的地步，但是你知道坏到什么程度？因为就六六跟我说啊，他说现在医生啊，你不送红包，他不认识你，他不敢帮你动的，你也是，你不送一个，你不敢给他， 你心里不踏实。 可是结果发现出了什么情况？就中间有一个医生啊，很好，这个医生我对他很尊敬，态度很好，在。不是大家来巡房的时候，他特地跑来看我一次，我开始就很感动，可是等他走了以后，我突然在想， 他为什么会单独来看我呢、 啊、他为什么单独来一次呢、嗯、是不是我这里疏忽了、嗯、我是不是应该就有一个、嗯、你知道这把人心搞坏了，他完全 劣币驱逐良币了、嗯、 他完全可能是真心来关心我、 嗯嗯、 但是我却不免要这样想，哎呀我他为什么一次来看我一次， 暗示我 我是是这个是不是给我一个机会而我没有用了这个机会、 嗯嗯， 你看这个坏的不仅仅是 你说是在 坏了天理， 嗯， 还坏了我们之间的、嗯、我们这个传统的天理，咱数千年中国人就靠这个天理活的， 嗯嗯， 中国人也是靠 文 包活的， 这都 你说的是内地的医院是吧？ 嗯， 哦，我以为香港发生这种事，我马上替你报警， 嗯、香港 就好。 因为你说这个 就有制度， 我有过经历，就是当然十年前我父亲动手术，当时我们是一定要找关系嘛，对吧？一定要找到这个家里我家隔壁邻居的同学，都是一个很硬的关系，但是我和我弟弟一定要去陪他。给点人家确实是发自内心不收，但我们俩会说你收下，你说我们心里就怕 了。后来我听他们医生说，其实他不管红包嘛，他手上照顾。